青儿，他喝多了。 啊，拖 啊拖， 妈妈， 拖给他倒杯茶。 拖， 黄伯伯。 哎呀， 你这是干嘛呀？ 我就是想来问问陈伯你， 啊，他是个有学问的人。黄伯伯，我爸不在家，他上班去了，为什么？ 啊，为什么？他欠字，把我值班门卫的工作给辞了。他炒了我的鱿鱼。 不会吧，黄伯伯，我爸对你不会这样做的。 林工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人呐，要用这儿啊，用这儿想事儿，不能用这脚后跟想。 黄伯伯， 青儿啊，你太老实，吃不开，这不行啊！我这个人呐，就是听话，让干啥就干啥。可是到最后评职称，说我干得太杂，无法弄，我啥都不是。完了， 完了，连个值班门卫的活都不让我干，那人跟机器不一样，这机器报废了，那肯扔了，人报废了，还得活着。 黄伯伯，您躺会儿吧。 啊，不不不，你走吧。我得走了，爸爸，我没在家，我就 我爸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再跟他谈。 哎呀，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。 老 伯伯，我有家， 又没家， 我是个好工人，又不是，这加在一块儿啊，是主人，单个，啥都不是。林工，我走了。 老黄师傅啊， 我得拜拜呀！哎呀，不要管我，我得走。 要黄拜拜，今天你不能走 啊！ 外边那么冷， 那不走也行。那爷们儿，你得陪我喝酒。 哎，你还要喝酒啊？ 那我就走。 哎呀，好了，我陪你喝酒啊！妈妈，你去拿瓶酒来，快去。 好好好，就喝点啤酒吧啊！ 哎，不要喝就喝白的。 你不要命了呀？ 哎呀，我就走。 哎呀，好了，黄伯伯，我陪你喝白酒。 杏儿，你 妈妈你去呀、啊？ 哎呀，爷们儿啊，还是我爷们儿好啊！你不拿我当外人。 好，你喝吧。 他态度不好。黄伯伯，你不能这么喝，他会回来你的。 没事儿， 别了。黄伯伯。我很尊敬你， 爷爷，这是我的骗子，我还当过小饭店的经理呢。妈妈， 庆儿赶快让妈妈按名片上的电话号码给黄师傅家里拨了电话。 小饭店，让那些老工友们都给吃黄了。你说，都是老哥们儿，我能管他们要钱吗？不能，哎呀，黄了， 黄伯伯， 我呀， 你得学会生活。听我爸说，您的手特别巧，干啥像啥。您看，您修车配钥匙，养牛喂猪，您呀、啊、样样都行。黄伯伯，您要是干好了呀，可以成为百万富翁，真的。 哎， 哎，你没事吧，黄伯伯？爸，黄伯伯爸， 我知道了，他让行政办给辞退了，他连个人的名字都写不清楚，搞个登记要二十几分钟，还老喝酒。 听说是你签的字， 我不签字怎么行？我又兼着行政职务。老马， 在这儿怎么行？ 哎呀，国民呐、啊，可能是他儿子来接他了，看他那样子会不会？ 哎，开门，在那儿呢、啊。 是大年吧？ 对，拿出大人，对不起了啊！ 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 这都几点了？

你应该背去，你应该就是有什么样的责任呢？她从来没有想过，这就是李文娟对丈夫的一个最大的不满。我在这个戏里面怎么说呢？比较简单，就是一个为儿子的着急，对丈夫的一个不满。那么导演呢分析这个剧本，说这个人物呢是在这个家庭里，在全剧里边是一个粘合剂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《在这个家庭里》的上半部分。今天的节目时间呢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里的故事。好了，这里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，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，我们再会。